我就往外一听。定然将你的怀古存折 娘 转来。 嗨，公主回来速报我知。 是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身体可倒好啊。 夫人闯进宫来冒认官亲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。 我是你亲戚相连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相连，你呀，你大不该来呀。三套万一一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 呐，不若将他们人下，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 擅闯宫院，辱骂朝官。

白首来世，恩王驸马来。来来来，请上手我一把 鞭马来。老兄弟，这是三好元老，奉承我担待不起呀、啊。 当得的呀、啊。 是是你不敢当啊， 父母不敢当， 还是你爷爷好啊。 当老夫我绝不公， 放言了吧， 王公。 哎、老子以后你本宫一等收下， 莫非嫌弃不得 这个啊？如此配定了，这是一旦收下。老相爷，请到东厅一念呐。 这不高兴吗？ 是啊， 那与老夫我的人生怎么？与他们有些不便。 以老相爷之见，你 以我之见呐、啊，我看此处莫找你亲戚。 好，就依老相爷在此处设宴，本王亲自把他 摆下就是。 也是，酒宴摆下， 是 酒宴摆下呀。也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 老相爷，为何饮酒不乐呀？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呢、 啊。哦，寡酒难饮。你是 有 换宫娥才女歌舞一番， 是 慢来慢来，怎么歌舞吗？ 是啊， 老夫我看你都眼团了啊。 你我一时答对，好是不好？ 怎么初时答对？ 是啊，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。 老相爷特谦了，以老相爷之见呢？ 以我之见呢、啊老夫我一生爱听乡下歌词，实在在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，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？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 怎么驸马你来京三载，身居宫院，连这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？ 好好好，就依老相爷。没事， 有 长街去找。 是， 慢来慢来，应当驸马守旦之日，宫里人是忙得很，何不叫老管家去上一趟呢？ 有劳贵官。 王忠， 有， 去至长街之上，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，快去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老相爷，请酒。 请酒。啊，驸马，老夫我见忘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。 湖广郡州，不错不错。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？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。 哦，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真不愧是礼仪之乡啊。 本来是礼仪之乡啊。 若不是礼仪之乡，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礼仪之人呐、啊？ 老乡爷，发奖了，请酒， 请酒， 随我来。见过相爷。 参见相爷。 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来来来， 驸马慢来。

慌满面怒气，气势汹汹他把洞房闯啊闯，人心乱乱一团，团团转转团团，我们团团乱转，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。刚刚不可他虽然有那三陪六正，怎知我抢了先，先来到到的早，早不如巧，巧不如恰，恰恰刚刚我们来了啊。 李一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Thank you.